飞过那流转的时间，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。

合，川流不息，扬起水花，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，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。 口而出。

习惯带一点点懒散，也不会有心思去讨论罪恶心中。 上，享受那晒在身上的阳光。我会忘记方向，忘记我活着的悲伤，请别叫醒我，我怕这一切飞散。那是第一次看见你，仿佛隔着一帘幕幔，像是另一个世界，遥不可攀。 离别时知道是，当时习惯一切都很。

遗留的曾经的火的死的部分，轻重缠着

相遇离开只隔一条线。This is it， 再见之前，再去爱，直到。熟悉的人，每一张脸都叫人思念。This is it. This is it. 来不及的昨天，来不及抱歉，在时间面前。烟灰已慢慢减，被遗弃的从前，我看见我们从爱与不爱走向前。你站在门的另一边，我才发现拥有失去不过一瞬间。 笑脸，我需要。